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很多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呢都跟这个血管啊还有斑块啊是有关联的哈。当然了，中西医呢都有一套自己疏通血管降斑块的一些方法。那今天呢我们是着重来说一说就是中医啊，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疏通血管来降斑块的。 对，那么我们要了解用中医的手段如何疏通血管，如何降斑块哈。那么我们呢也首先要搞清楚了，这个斑块形成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听众朋友啊，其实我们斑块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在聊哈。那么我们要详细的了解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呢它是在血管里面的，那在血管里面呢它实际呢是长在了血管壁最里面的这层膜的里面。我们的血管壁呢是分了三层，外膜层，中间这一层，中间这一层可以说是这个肌肉的肌啊肌层，它有收缩呀扩张呀血管的这个作用。还有一层呢是内膜层。血管的这个内膜层啊，它这一层对于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血管的这个内膜层呢，它是由这个内皮细胞一个一个非常整齐的排列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血管壁的一个内膜层。这个内膜层呢，正常状态下，由于内膜细胞排列的非常整齐，那么这个内膜层呢就非常非常的光滑。那么内膜层非常的光滑，这个时候呢血流就非常畅通啊，就跟我们马路上不堵车一样，那个车过去柔柔的啊，非常的顺畅， 一路畅通， 一路畅通。那么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内膜啊，它非常的脆弱，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脂类物质太多了吧，对吧，比如说我们吃的糖类物质太多了吧，那这个时候糖和脂在血液里面它存留的时间太长，它堆积的太多，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让这个血管内膜细胞排列的不整齐，它就破坏了血管内膜细胞正常的这个排列顺序。然后这个血管内膜细胞排列的不整齐的情况下，这个血管内膜就会发生破裂。就比如说我们站了一队，整整齐齐的站了一队，形成一个人墙，但是这个人墙呢被一个高压水龙头冲了一下，这个一冲人墙就会散开。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细胞排列的不整齐了。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是有高血压病的，那么这个高血压病呢就相当于一个这个高压水枪冲向那个人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对于这个血管内膜层的这个压力是大的，那这个时候在大的压力下血管内膜的这个细胞排列的就不整齐了。血管内膜细胞一旦排列的不整齐，就会发生血管内膜的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吸烟和精神因素也会造成内膜细胞的伤害。 内膜细胞排列的不整齐以后呢，内膜细胞发生一些破损哈，这个时候内膜细胞有破口了以后，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血液里面流淌的一些脂类物质啊，就会沿着这个破口，它进入到血管内膜层下面，它就在血管的内膜层和血管的中间这一层之间形成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向血管壁凸起，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 嗯， 那么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呢，它实际有两个物质组成，一个物质就是顺着这个破口进到这个血管内膜下面的这个脂类物质。我们在节目里啊，尤其是张正主任也一再讲，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叫粥样斑块，就跟那个喝的稀粥一样啊，喝的这个粥样的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物质实际就是脂类物质，对吧？它钻到血管内膜下面了，形成了一个斑块。那么这个血管内膜层呢，慢慢的它就变厚变硬，就形成了一个纤维帽，这个时候这个斑块就形成了。您看我们在临床上啊，有斑块的人，或者是放过支架的人，这个时候呢，医生都会嘱咐我们，吃两个药物，一个呢就是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阿司匹林，就是抗击血小板凝剂的，不让血栓形成的，都会让我们吃这两种药物哈。首先我来谈一谈为什么要吃这个阿司匹林，大家想象一下哈，因为我刚才谈了这个斑块的形成呢，是因为内膜破裂，内膜下面有了脂类物质，就形成了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就相当于是血管壁的这个内膜，我们也把它叫纤维帽，包裹了内膜下面的这个脂类物质，关键是坏的脂蛋白胆固醇啊，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么包裹起来以后，它形成了一个斑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他汀？听众朋友都知道他汀是降脂的，对吧？那么这个降脂让血管里面的脂类物质少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斑块的内容物就会少一点，斑块的内容物少一点，那么在斑块逐步逐步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纤维帽就会逐步逐步的厚一点，也就是说他汀它最最主要的作用，它是让我们这个斑块逐步逐步的稳定下来，就是让斑块形成的过程当中里面的内容物越来越少，它的这个纤维帽越来越厚，也就是让这个饺子的饺子皮儿越来越厚，馅儿越来越小，那么这种情况下斑块就不容易破裂，斑块不容易破裂，心梗啊脑梗啊这样的意外事件就不容易发生。尤其是我们医生还给听众朋友开了这个阿司匹林，对吧？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让您常年的来服用，这个时候呢即便是斑块有了一些破裂，这个时候呢还有阿司匹林不让您这个血栓形成，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嘛，不让血小板凝集，不让血栓形成，实际阿司匹林加这个他汀是防止我们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它不是说让你这个斑块逐步逐步减小，让新的斑块不产生的，它不是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用中药的方法降斑块的方法呢，是让这个斑块，第一是让它不要产生，新的斑块不要产生，新的斑块不要形成，第二是已经有了斑块，让这个斑块逐步逐步的降解，就是说您不仅仅是要使斑块稳定，同时还要把这个斑块让它消除掉。那么这个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哈，我们就要首先想清楚斑块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我们刚才已经谈清楚了斑块呢，我们如果把它形象的形容一下呢，斑块就像一个饺子一样吧，饺子皮儿呢它是纤维组织形成的，就是由纤维组织包裹了脂类物质形成了一个斑块，那这个饺子皮儿呢是纤维组织，饺子馅儿呢就是坏胆固醇。那么大家想象一下，把纤维组织溶解掉，把坏胆固醇溶解掉，是不是这个斑块就降解了？ 哎，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呢，它是这么个道理。 嗯， 那么我们要让这个饺子的饺子皮儿纤维组织降解掉，这个时候就要提升我们血液里面抗纤维化细胞因子的量。哎，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常在节目里讲的，要用到抗纤维化这样的方式。哎，那么抗纤维化呢，它也是一个纯中药这么一个成分啊，哎，来用了以后呢，让我们血液里面的抗纤维化细胞因子提升起来，金属基质蛋白酶提升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呢，哎，它的这个饺子皮儿呢就会逐步逐步的消融了降解了。那可能听众朋友就会说了，说我这个饺子皮儿消融降解了，万一饺子皮儿破了，这个饺子馅儿流出来了，这不是更危险吗？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它有一个功能哈，就是在饺子皮儿消融降解的过程当中，饺子馅儿也会同步的消融掉降解掉，就相当于它瘪回去了，不是让它破了啊。那么我们饺子馅儿如何促进这个饺子馅儿这个坏胆固醇的消融降解呢？这个呢就是要用茶色素。哎，茶色素里面有一个物质叫茶红素。茶红素它是专门降这个坏胆固醇的，专门可以升这个好胆固醇的，同时可以降甘油三酯，可以降这个总胆固醇。所以我们把这个茶色素我们长期的来应用哈，再加上抗纤维化，那这个的作用呢，就是让我们听众朋友呢一个呢是这个新的斑块不再形成，还有一个呢就是旧的斑块可以逐步逐步的消融掉降解掉，当然这个过程呢是比较慢的，听众朋友呢是要长期应用哈。那么我们刚才还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之所以斑块形成，会先有血管内膜的破裂，对吧？血管内膜不破裂，新的斑块就不再形成。哎，那么这个茶色素里面有一个物质叫茶褐素，这个茶褐素呢，它就有非常好的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它可以不让我们血管内膜发生破裂，发生破口。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精神压力大呀，吸烟呀，或者是有高血脂症吧，有糖尿病吧，有高血压啊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会让血管内膜发生破裂，发生大大小小的破口。但是我们如果长期应用了这个茶色素呢，茶色素里面的茶褐素它可以非常好的保护到我们的血管内膜，让血管内膜维持一个很光滑的状态。那么血管内膜光滑的情况下，因为它没有破口嘛，这个时候你就是这个血管里面这个坏胆固醇多一些，因为它没有地方去，只要是血管内膜不发生破裂，斑块就不容易形成。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斑块它是怎么形成的啊，另外斑块内呢都有些什么样的成分，以及呢现在人们为了啊防止这个斑块破裂啊，或者说降解斑块啊等等的，采取的用他汀和阿司匹林这样的办法呢来解决问题啊。当然了，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用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抗纤维化，比如说用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来进行改善啊。当然如果大家呢对这些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尤其是大家觉得我大把大把的吃西药哈，我特别希望用中医的方式来疏通血管来降斑块，那您呢可以拨打电话啊，具体的了解抗纤维化也好啊，茶色素也好啊，对您是否呢合适啊。 对。 八点完之后可以拨打电话 ,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法国名医卡隆尼有句名言，人与动脉同寿，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性，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就可减少死亡，延长人的寿命。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可发生在心、脑、肾、四肢、眼睛及肠系膜等任何动脉部位，可引起人体相应部位的种种病变。 一旦身体哪个部位有了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斑块破裂或血管被堵塞，就可迅速置人于死地。如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心脏的冠状动脉，即可产生冠心病的胸闷、气短、心悸等症，进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脑动脉，则会诱发脑栓塞或脑出血。纤维脂质斑块发生在肠系膜，就可引起一系列消化不良、肠道出血、大便异常等症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在四肢，就会诱发四肢动脉堵塞或出血，而产生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甚至截肢的危险事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微血管的肾小球或眼睛，就会出现肾功能异常及眼睛视力功能障碍等问题的出现。概括一句话，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堵塞在血管，引发的病变在全身。抗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是我们中老年人防治心脑血管系列疾病的主要任务。长期应用人参、黄芪、葛根、丹参的提取物以及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抗纤维化，同时配合茶叶里的提取物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调节血脂、血压、血糖以及血液粘稠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降解吸收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进而预防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想进一步学习抗血管纤维化脂质斑块的知识，可索取资料深入了解。 那刚才呢，您针对于就是中医哈，它如何来疏通血管、降斑块也聊了聊，比如说抗纤维化，它是这个降解呢这个饺子皮儿的啊。那茶色素呢是等于这个降解 去饺子馅儿的， 去饺子馅儿的啊，所以呢最后达到一个就是降解斑块。啊，这样一个作用。 对， 那么具体到这种办法和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他汀啊和阿司匹林呐、这样的办法来降解斑块，他们有些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他汀稳定斑块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临床上，自从这个用这个他汀以来啊，确实是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降低了。真的是很多啊，大幅度的下降，而且阿司匹林长期的应用哈，确实也有一定的抗凝，也不让这个血栓形成的这个作用。但是在长期应用的过程当中呢，他汀呢，它势必会对中老年朋友的一些肝脏功能、肾脏功能会有一些影响哈。我们在应用他汀的过程，一定要定期的去查一下肝肾的功能。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这个他汀的不适应症吧，我们不能说禁忌症，就是用他汀的过程当中，很多听众朋友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不舒服，恶心呀、呕吐呀、乏力呀等等。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有一部分人本身对他汀呢，他就是有这种不适应的这种症状，过敏的这种症状哈。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呢，血小板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有出血的这个倾向。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呢，有这个溃疡啊等等，就是肯定是有一部分人他是这个阿司匹林的禁忌症，所以这种人呢，他不能用阿司匹林。那么有些人长期的应用阿司匹林呢，也会使这种出血倾向增高。那么相对于这个来讲，我们介绍的这个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方法，它是一个保健的方式方法。当然我们这个改变生活方式等等的这种方法哈，我们都会个性化的给到听众朋友。比如说听众朋友就是您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仅仅是给您一个保健的方法，同时还会给您给到一整套的这个管理方案，就包括您改变生活方式的这个管理方案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让这个血管斑块继续堵您的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包括食疗的这种方法。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哈，说我既用他汀和阿司匹林，然后再加以抗纤维化和茶色素这样的方式， 好吗？ 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这个就是强强联合了。 嗯， 如果听众朋友认为我吃的这个他汀挺好的，对吧？阿司匹林也挺好的，对吧？我呢再介入一些保健的方法，那这当然更好。你介入的保健方法以后，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脂代谢也很正常，对吧？您在做颈动脉 B 超的时候，斑块降解了也没有长大，那您说我在就是说把我吃的这些药物再减减量，这个都是我们有希望达到。那还有一部分听众朋友说我完全不适应这种他汀啊，或者是阿司匹林的禁忌症，那这个时候您无奈的情况下，当然也可以选用我们推荐的抗纤维化呀、茶色素啊这样的保健方式啊，当然也是对于听众朋友来讲非常非常有利的。那么现在呢是春季哈，也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意外事件吧，心梗啊、脑梗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就是说很好的保健啊，尤其是用很好的这种食疗的方法，也是必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这个黄芪三七炖这个兔肉啊，也是非常好的一款食疗的一个方法吧。这个原料呢就是30克的黄芪，10克的这个三七，把它切成片儿的这个三七啊，然后呢兔肉呢我们用1斤左右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做的方法呢是把这个黄芪三七片还有花椒我们装到这个纱布袋里面，然后把这个口扎住啊，我们把这个先准备好，然后把这个兔肉洗干净以后呢剁成8公分左右的块儿，我们放在这个盆里哈，备用。然后在锅里呢我们呢加入适量的这个油啊，然后呢我们呢是用大火把这个油呢给它烧热啊，热的程度要高一点，然后把这个兔肉先下去把它炒一下。这个煸炒到水分干了以后呢，我们呢下一点这个料酒，然后呢再放一点酱油，把这个锅呢给它就是让它烹调一下。我一般是把这个肉下进去以后呢加一点酱油，然后把这个锅前后一晃，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刺啦一下哈，让那个有的时候还有火苗起来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做出来的这个菜就很香。然后这个用酱油呛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黄芪和三七的这药袋呢放进去，然后呢加适量的水就开始煮。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上面那些浮沫呢给它撇掉，然后放一点点盐，然后加这个少许的白糖，我们呢再盖上盖，然后用小火一直炖，炖到它这个肉烂了以后，我们把这个纱布袋呢拿出来，然后呢再用大火呢把这个汤汁给它收一下，收成浓汁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用了。 嗯， 因为它里面有黄芪啊，可以补气补血，而且呢有这个三七啊，它可以这个化瘀，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斑块的降解啊，对于听众朋友春季享用非常之好。 嗯，确实听您这么说呢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哈，一定是非常香的。当然了，这么说可能有些朋友根本没有记住，没关系，那么这些内容呢都在我们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个养生集的小册子当中啊。不仅呢有这个时令的养生食谱，同时呢还有运动的方法、情绪的调节啊，以及中老年人在春季的一些慢性病的要点提醒等等的啊，都是写得很清楚。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索取。那由于我们的量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了。好，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